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望向偏特步》。今日是9月24号，我是加里生。生。 我是许留山。 我是马丽根。 好，今日我哋三个。咦，我哋三个好似未试过咁样一齐一个组合喎，我哋好似嗬。 未 系喎，好似。 系嘛。 得我哋三 个。今日啊，社长啊，倦勤啦，系嘛，唔舒服，系啦。跟住另外我哋真 BC 又啊，今日应该好似。是澳洲今日咪假期啊？都系其实，因为大家呢个地好似都系今日都系假期啊嘛，都星期日啊嘛。 应该系你哋嗰边 系咯系咯，因为都好好混乱啊，记呢啲日子时间都变咗系系咯。咁啊系咯，咁啊我哋三个同大家倾下偈啊，系咯。 系 最近有冇留意一下我哋香港啲新闻啊？咁我发觉今个礼拜香港啲新闻咧，一单都几得意喎。政府呢即香港土地问题即长久都系咁啦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同埋即可能好多人住劏房啊跟住就居屋又居屋冇咗啦跟住起公屋又话成日冇地啦由689嘅时代跟住陈茂波就话咩寸土必争啊又话即甚至乎连啲足球场啊成日都想拆嚟起公屋嗰啲咁样㗎嘛即牙签楼啊咩古灵精怪都諗过嘛但就佢哋嗰个年代好似起唔到啲乜但你跟住见717上台呢其实都係大概三个月到啦咁佢推出咗两项政策我都觉得自己值得大家去倾下同埋喂香港系咪真係要倒退定係反制啊呢啲咁嘅情况呢嗱佢最近推出咗两样啦我哋先讲其中一样先货柜屋。你哋两位有冇留意啊？香港呢一单嘢， 货柜屋听过 系嘛？即系一嚿嚿，即系攞啲货柜，即系改建成住宅嗰啲咁样啦。佢初头就唔知喺报纸度，即系放风啊，同埋啲唔同媒体都放风噶嘛。就好似唔知又话咩四，好似从四叔定唔知乜鬼嗰啲一齐起咁样噶，好似又话。咁初头都系谂，你其实嗰阵时我哋喺香港咧见过啲，即系啲。咩元朗啊，定啲乜鬼新界都好偏僻嗰啲咧，都有啲隐隐蔽蔽嗰啲，有啲货柜场咧都改建咗嚟做啲货柜屋嘅，咁环境诶一定系好恶劣嗰啲咁样噶啦，即系你都知啫，喂，有边个都冇谂过自己想去走去住货柜屋嗰啲咁样噶啦，系咪先？ 系 啊，你家产你哋嗰边会唔会都有啲货柜屋嗰啲咁样啊？即系起得新颖啲啊，会唔会有啲咁样？ 新颖啲就未有。即系我都听讲话佢话嗰班友仔去咩话荷兰嗰边睇点点点啦吓， 系 新颖啲嘅未有，不过系的确几平，大约十年前到咧，直情有报纸卖过，就话5-6万蚊有一间，但系就夏天就好热嘅，咁主要咧系啊，就 系 有啲人， 但你夏天时间唔系好长噶嘛，系咪啊？你哋 近呢几年改咗嗰、那个天气，即系地球暖化，咁今年咁有秋老虎，即系应该系先嗰轮系立秋之后冻噶啦。咁但系今日都30几度，平时唔系咁，今日呢个32度， 哇！ 所以系天气系变咗暖咗，咁啊，所以。即系通常啲人系点几时话要申请间咁嘅铁皮屋，即系货柜屋咧，就系话我自己有一大笪地，咁啊，但系佢要搵人看住嗰间屋嘅嗰笪地啊，因为就有条法例噶嘛，会逆权侵占，因为曾经试过有人话我买咗笪地，但我丢空佢唔理，咁有啲古灵精怪人咧就喺个整个帐篷住咗10年，咁然之后就话我嗱。逆权侵占啊嗱，嗰啲咁嘅嘢， 得定我噶啦， 吓嗰一忽仔系我嘅， 哦嗰一忽仔，哦咁你唔得啦，嗰一忽仔，我攞剩你中间嗰笪嘅，咁你跟住， 咁你真系吹涨噶嘛，因为好即系好多地产商啊或者私人，我都听过，喺嗰度落喺有啲地落个钉，落咗10年，终于起得成，变咗一个大屋苑，可以起到100间屋嘅， 哦。 咁有吓，咁睇你守唔守到啦。如果你啲钱系多到可以闲钱守到，当然最好啦。你守唔到，你咪好唔好彩咯。咁你要卖出嚟，咁好唔好彩咁。咁啊， 咁即咁你嗰啲货，你嗰啲货屋都唔系爱嚟，好似香港咁想解决啲人嘅居住问题噶啦。 唔系， 冇屋住嘅问题。 依度系点样咧？先嗰轮就话嗰个嗰啲屋价突然间狂起。 咁於是就依度就用咗香港嗰一招咩咩辣椒啊，嗰啲辣椒就雙管齊下嘅。首先佢就用出咗辣椒，就令佢話要打嗰啲叫海外買家，就收你海外印花税就 15%， 咁即刻話 cool down 咗落嚟。咁啲人睇，即係其實係啲人 expect 你會做嘢，所以就 cool down 咗落嚟。而且我以前好耐之前曾經講過話，你嘅樓市旺咧係由三月至五月嘅啫，六七月到咧啲人就去旅行噶啦，六七八月，咁啊啲人去旅行，所以而家 cool down 咗落嚟。咁同時間咧就係、是、由於係政府 hold 住啲地嘛，冇改用途啊，好即係好似阿四叔話喺新界嗰啲地咁咧，咁嗰班地產商就逼你個市政府話嗱。而家就唔够地啦，你就快啲同我做审批，等我改咗笪地嘅用途变做住宅地。咁於是就变咗有大量嘅盘推咗出嚟。咁而一班 有啲似香港喎、 哦。係直情係一模一样。即係 我想夹呢个其实新界东北嗰啲就係想夹你转做其实俾起别墅或者起啲豪宅俾啲有钱佬住将来嚟住㗎嘛其实。 係啊。咁呢度嘅情况而家就係、是、好似同香港一模一样。香港系咁啊。佢依度咧，就譬如话佢出辣椒之前嗰、那个楼价，一间 townhouse 即系嗰啲排屋嘅，我哋话一间大屋分做六个单位嗰啲屋咧，就平均就七十几，清均就八十几万。啊，佢而家佢一间屋咧，平均就九十万咁讲啊。佢而家将所有嘅新屋定做依个价卖出去，咁你要啲二手楼咧，就全部跌晒价啦，边上。 哦，咦， 同香港嘅一模一样，我唔知边 香港就另一种玩法，就香港就因为发展商咧，就因为其实有啲人最难就系借到嗰个首期问题嘛，即发展商可能帮你即借埋俾你，等你嗰个按揭就可能你原来你借得六成嘅，咁咪发展商整多两成俾你咯，去取代只要即系佢借俾你咯，嗰啲咁样 变咗。不过呢度我听讲个玩法系，我听讲个玩法系咁。我俾三年你，当我租间屋俾你三年，呢三年你交嗰嚿钱俾我系租金，三年后依个先至你就可以嚟借 mortgage， 即系你嘅首期变咗租金。 嗯， 诶、欸，就系咁样，佢会咁样玩，据我所知。咁 咁嗱， 系 咁啊嗱，我哋又差得远咗啦，咁我哋又翻翻嚟香港呢个货柜屋嘅问题啦。咁咧嗰阵时我哋。睇啦，见到佢货柜屋讲呢、這个，其实即大家都知啦，喂，香港一定系即热到爆啦，夏天依家都即大家都即同加拿大一样，都系地球暖化咗，喂，喂真系晒到喊噶，即同马来西亚嗰啲下午咧晒到好劲嗰啲咧，新加坡啊啲，即冇乜分别噶，即热到喊噶。我心谂哇，点住啊？你叫人住货柜屋？就算我晏昼可能我去咗翻工，咁诸如此类，咁我夜晚翻嚟嘅，喂，咁间屋都热嘅，都仲兴噶，系咪先？喂，你里面啲嘢好鬼食电嘅，即系只要你开冷气。 你除咗你只有开冷气嘅，就老实讲，因为呢度嗰啲学校啊，我记起啊，呢啲学校咧，有时你个新区个人口膨胀，你啲学校加建唔切咧，就喺个操场整几间铁皮屋俾啲僆仔入去。落去做课室，咁、 哦、 咧，但系入边就要开行冷气嘅。如果唔系咧，就俾人告嘅。而且你铁皮屋讲衰啲，个质素好差，有时好易发毛。 我、哦、反而易发毛。 即系你铁皮屋入边，你要加啲嘢、 哦，发生锈系嘛？ 吓生锈嗰啲咁古灵精怪嘢， 吓 会出噶嘛？所以都唔系咁好嘅，吓。 空气都未必流通嘅喎， 系啊，空气唔流通， 空气啊， 好热嘅。我曾经试过喺嗰度咧，喺度读书嗰阵，竟然有铁皮屋喺嗰度读书咧，哇，好鬼热嘅。 因为咧，我通常都系，我觉得你嗱，你个幻想，我一定系幻想到系喂地盘工人咧，啲地盘里面咪好兴咧，攞个货柜嚟改嚟做 office 嘅。我心谂，哇，嗰啲改嚟做 office， 我心谂，如果一个嘅咁鬼大旧嘅都。即系你话成个俾你做间屋嘅，其实都即系 size 嚟噶啦。咁即系你装修得靓靓仔仔嘅，其实会唔会都得咧？咁样嗱，跟住呢单嘢咧发酵咗几日，哇！政府再讲多少少出嚟，喂，即系睇到咧，即系喂，你班食湿米喺政府系咪弱智噶？ 嗰、那个咩发展局局长啊，黄伟伦，跟住仲透露咧，跟住佢就话呢、這个嗰、那个货柜屋个计划咧，首先咧会引入咗喺香港嘅科学园同科学唔系香港大学里面做宿舍，先推行俾呢两个地方用先。跟住佢就话原来咧每一个个面积，你嗰个面积咧，其实每人系得180尺。 哇，咁少啊！ 180尺啫、哦， 佢就咁俾人瞓 租金，仲要唔系佢仲要讲到咧，好似好似好我会优待你啊啲咁啊。嗱，市值啊，个租金啊系市值嘅6折咋，咁即系几钱啊？8000至1万啊，咁你死啦！喂，我俾1万蚊租个咁嘅180尺，你仲要谂下、啊，去到科学园、啊，我谂可能你哋两位未知道香港科学园喺边度。喺套路讲咧，即系又距离沙田，即系再即系沙田，你小心你去到马场都有啲距离啦，佢系再远啲嘅。你喺沙田小心搭。搭小巴过去，我谂都要搭10几分钟，即系你唔计等，你唔计等车， 哦， 系咪先？ 哇，都好系， 唔系咁折堕啊嘛，搞到，即系你会觉得咧，依家政府佢哋谂埋嗰啲解决住屋问题嗰啲咧，佢好似系我做咗出嚟先，即系你唔好理，即系佢就算拱一撇屎出嚟先。咁佢个角度就系、是，喂，我做咗俾你噶啦，你哋自己嫌三嫌四啫，我整咗货柜屋俾你住下先，你又话嫌贵，又话嫌远，又话嫌剩，你哋唔住咋，唔关我事啊！即系佢有啲咁嘅心态啦，系，但系你系太不切实际啊嘛，你喂，你叫到人仔去科学园住， 佢 你冇病啊嘛？ 佢我觉得系有啲似佢哋搞嗰啲美食车嗰种心态，根本同美食车一唔一样。美食车叫人去嗰啲叫乜鬼啲山卡拉冇人去嗰啲地方开档喂，你有冇搞错啊？基本上系 佢轮流嘛，佢话 系啊，基本上同市场脱节噶嘛，佢系谂嘢。而香港政府而家谂即系官僚谂嘢咁，其实唔单止美食车呢单嘢喺多伦多都试过，亦都系犯同一个错误。当时佢见到温哥华做嘅美食车咧，就系话你自己。整架车出嚟，我批你。你中意去大间大学度整，我咪批个靓地方俾你整。结果有好多人赚咗钱啊！即使美国嗰啲有啲 food channel 啊，即系专门介绍各地美食嗰啲咧，走上嚟访问。咁加多伦多见到嗰个市政府见到想学人，就话嗱，你要咧合乎我哋嘅规格，嗰架美食车吓系一架卖热狗车咁样。嘅成本你至少要5万蚊加银，大佬 5万蚊， 咁啊系啊，好贵啊， 五万蚊加都平，平过香港嘅美食车先啦，黐线， 系，但系佢话我俾你嗰啲地方，基本上全部都系啲冇乜人去嘅地方咯，结果开一间蚀一间、哦，你5万蚊加粉，仲有排费啊等等，即系佢根本 系 所有嘢脱晒节嚟谂嘢。结果 直情啦， 结果输咯。啲友一仔一听到话5万蚊，因为一个中产嘅人呢度都系搵5万加银嘅啫，即系好做得好辛苦吓，20几蚊个钟先至5万蚊加银，好辛苦嘅啫。咁你咁样计条数唔抵啊？咁即系基本上， 所以咧，我 官僚谂嘅嘢系一模一样，我觉得全世界嘅官僚 系嘛，但系脱节都紧要、啊。喂，即系佢仲要话咧，跟住我即系睇佢摆啲资料。即系初头其实佢第一开波放风咧，其实都我哋研究紧、考虑紧，好积极考虑嗰啲点样，即系好官僚嗰啲说话啦。咁、跟住呢个新个发展局局长佢咁样讲出嚟咧，喂，其实我见佢都谂得好 detail 噶咯，都已经嗱，佢系咁讲嘅，2800平方米土地就整呢啲货柜屋啦，咁啊。一栋18层，哇，大佬，你附近咩？波贵码头啊， 一栋18层， 一栋18层咯， 180尺， 就500个单位，每个180尺。喂，佢最好笑咧，佢话咧，因为香港个科学园咧，就其实我讲多少少啊，即系可能你哋喺外地唔系好知啊。其实嗰个环境系靓嘅，即系佢整出嚟，即系好都有。一部分嗰啲，例如可能佢分開光做光嘅能源，或者可能環保能源，或者可能係電子或者電子科技或者諸如此類，即係劃分開幾個 section 嘅，其實都整得靚嗰度。佢 跟住一定会有好多唔同地方嘅研究人员嚟咗呢度住㗎嘛。佢仲话呢留返啲呢租俾呢个科学园公司里面嘅员工呢或者研究人员居住。哇大佬啊你俾喂我当即好似阿马来近或者可能你加坦生咁、你哋两个国家嘅人嚟到香港科学园做嘢咁你嚟搞下呢个新科技啦。喂你叫我住货柜屋。 好难住。 喂耻辱嚟㗎香港。喂香港耻辱嚟㗎呢真係我觉得係。 好难接受喎、 但係佢嗰啲水电点样即係入面嗰啲 水电我諗佢都冇问题。 所点用呢样。咁你得180尺咁你点搞啲我反而好有兴趣喎你得180尺你係斋瞓咗咁你啲屎嗰啲去厕所点解决呢样係最重要嘅。 我唔记得啱啱呢其实冇几日前呢香平唔好一个礼拜都唔上下跟住苹果日报又唔知访问咗个救生员呢话佢住一个70尺嘅劏房啊里面都有厕所仲可以喺里面煮到饭嘅真係。70尺但租金都好似唔平都係因为好似北角咁上下佢租金都好似都系都好似成好似都6000-7000咁上下港纸。 哇 其实好夸张哇真係好悲惨嘅即係所以你话你有150尺咁当然啦一般人讲可能你一个人都好勉强啦即係180尺。 咁佢哋又派咗个民主党嘅尹兆坚过去睇下嘛。咁嗰条友又讲到点叻点叻点叻。其实我奇怪点解你与其有个议员去点解佢唔会搵对咩方向报又好 ,01 嗰啲记者跟埋一起去睇呢喂大佬你係需要搵个咁嘅传媒后摄影两张相你都要啊是吗 是咯。 我好。 汤文兆坚咩 汤 佢肥啊。 我唔係好明白你叫个议员批钱但係你要去说服公众嘅话点解你讲到咁劲啦个尹兆坚假设我信佢啦但係你都要俾张相我睇下。或者你可以喺 网上整张相嚟睇下都得哇。点解佢唔肯我唔好明白。 你用啲 3D 软件 run 出嚟都好啊，系咪啊？ 系咯。嗱，我假， 因为咧， 我信阿尹兆坚啊，咁，但系点解佢唔可以咁做？即系我好怀疑咯。 咪系咯，喂，跟住嗱，呢个货柜屋啦，即系我觉得都系真系爆笑极限啦。即系今日阿台阳冇参加，跟住阿台阳佢虽然佢系即系唔喺，即系离开香港咁多年啦。啊，佢好嘢，佢谂到一条桥，佢就话：咦，喂！嗰、那个叫做新沙田第一城喂嗰度咩环境㗎其实跟住我旧啊旧啲不过就喂配套好方便啦即係你要因为发展得耐嘛其实嗰个位置嗰阵时即係港英諗嘅第一个卫星城市嗰啲咁样啦咁佢其实嗰啲配套啊去巴士啊咩古灵精怪啊小巴啊啲咁样即其实都配套得好好嘅咁我话会旧啲不过就配套唔错㗎喎即係你饮饮食食乜都得啦啲咁样啦即係起码你半夜落街有间 7-11, 有间 Circle K 可以食嘢啊咪先麦当劳都有24小时啊跟住话喂咁你喺度租你嗰度其实睇返呢有啲細单位呢实用面积超过180尺嘅一定有。喂都唔使都係1萬蚊松啲㗎咗喎。即係12000蚊到已经装修埋俾你靓仔㗎喇。咁我使乜租你啲货柜屋啫我使乜租你货柜屋啫。喂所以你话啲狗官呢喂真係脱节㗎喎。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冇理由政府啲人呢即係唔做下研究唔做下报告呢即係諗好晒呢先至推出嚟喎。 可能佢係諗但佢用我睇过喺 Facebook 嗰见到有人 compare 话深圳啲人係咁样住可能佢用深圳嘅方法嚟諗嘢即係佢而家请嗰班人我深圳都係咁囉唔係咁囉会唔会係咁明白意思 喂咁而家你香港仲未喺深圳㗎嘛即係未去到即係嗰个组合或者可能人嗰个要求唔同囉即係你唔可以将啲人拱晒个货柜度咁就算㗎嘛。唔知啊，我始终觉得住货柜嘅感觉咧，好似啲偷渡客嗰啲咁。 系啊， 嗰啲人蛇屈晒个货柜度准备。 唔系，点解佢哋唔可以搵个记者去影两张相翻嚟俾大家睇？我唔相信个荷兰冇办事处，佢搵个人啦，我哋搵人去整张相，整个 3D， 你自己上网睇个软件，戴个 3D 眼镜睇，你可以心悦诚服啊！整几个议员诞散议员，请佢哋去旅行，然之后话呢样嘢好好推出啦，你有冇搞错啊？你公关都唔识做， 系咯， 即系我觉得系好蠢，即系你叫 即系黐线嘅， 系咯，佢又蠢业 嗱，佢呢个够，佢呢样爆笑咧，呢、這个真系喂，佢下一铺嘅仲爆笑，佢个搞嗰啲咧，即系良心劏房、哦， 吓、 啊，你劏房，喂呢、這个名字已经弱智啦。佢劏房呢样好冇良心嘅嘢嚟啊！你套点可以话俾人听有良心劏房？你有冇听过良心共产党啊？得唔得啊？系咪先？你有冇听过良心民建联啊？系咪先？你即系等于讲咩爱港力量嗰啲，即系佢嗱，佢老实讲，佢其实都唔系爱港噶，佢同啲同 type 噶。咁佢整一乜 Q 嘢叫做良心劏房咧？咁佢就意思就话、是，有啲志愿者啦，跟住就即捐出咗啲唔知，好似系近乎好似捐出咗一啲单位出嚟嘅，咁就将嗰个单位咧就费事丢空佢啦，咁就将佢就入去又唔系间成劏房，佢将佢搞佢就变成咧一个单位就可能有两个家庭喺里面住， 嗯， 咁样叫光房啊，好光猛个光。 咁其实个佢话嗰个良心单位唔系陈茂波捐噶嘛？ 不是啊 他真的他我第一个反应是良心单位又说劏房只是令我想起他 我在这里给你买一下好吗 我可能说 只写一次先 不是他那究竟他现在平均香港劏房有多大我想知道几二百尺 劏房你预 四百尺 我好细他没啦他没啦我想你预around 一百尺一间 哇，因为我今日去过 IKEA 或者你哋嗰而家啦嗰间嘢，咁、其实近呢几年咧，就佢我发觉佢转咗向，就佢嘅陈列室就专门系由摆五百尺布局嘅单位，变咗做摆到三百七十尺嘅单位啦。即系譬如话有啲新起嘅 apartment、downtown 嗰啲新起 apartment， 佢就系已经占咗三百七十尺。咁佢就自己设咗啲家私同埋个陈列室系为专为呢啲三百七十尺嘅单位做布置嘅，咁 list 出嚟。但系佢个三百七十尺咧就系、正方形，即四四方方，或者五百尺都系四四方方长方形或者正方形，唔系三千八角噶。佢系 嗱 咁样， 我补充一下啦。嗱，加上新摆呢张三，即系佢讲佢喺隔篱嘅 IKEA 咧，就见到嗰、个实用面积大概实用面积大概三百七十尺啊嘛，系咪啊？ 嗯， 系。是吧是啦咁就呢但係就一房嗰啲喎嗱我哋香港喺 IKEA 见到嗰啲呢佢三百七十尺呢就基本上呢起码都两个房㗎啦都揀咗就。不过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可以啊不过我今日唔得闲去影如果有机会呢我影咗跟住摆上出去对比一下即係大家系点即係香港人可能嗰个人会多少少即係人多住少少一个单位咁就三百七十尺就可能一家我当四口啊咁上一住啦。喂但係问题就係咁样嘛。嗱普遍嚟讲即係我哋啱再讲落去大家都可能会发觉可能唔单止係香港即係甚至乎第啲地方嗰个单位呢都可能倾向于变咗细咗啦。喂但係都会系大家都系想独立自己一个家庭就住一间屋㗎嘛。你唔会变咗好似而家嗰个那个陈凡咧，那个即系成个陈凡啲 friend 咁样咧，那个造型啊，即系佢又中间冇咗头发嗰啲，跟住佢就话：喂，呢、个概念，呢个概念咧有啲似前七十二家房吓，咁啊，但系咧就一齐住啦，咁样，但系又冇以前咁惨嘅，即系以前嗰啲离谱，即系以前嗰啲惨到，即系可能两家人点样隔开咧，可能中间有块木板或者有块布啫，咁啊隔开咁啊算噶啦，嗰啲咁啊，喂，你冇病啊，大佬，依家其实。仲话咩？喂，好似唔识都好，喂，你唔识隔篱屋都正常嘅。好似咩？其实有啲似佢啲咁样一齐住咧，啲似大学嗰个形式。喂，大佬啊，你依家你点可能嘅事嚟嘅啫？我当你即系意思就系房，咁你咪每个 family 自己嘅咯。咁可能厕所啊、厨房啊、厅啊、饭厅啊啲位咧，就大家公用嘅咯。哇，打到七彩呢次啦，系咪啊？喂，大家都嗰个时间煮饭，嗰个食饭，咁点算啊？轮流食啊？轮流用啊？咁即一三五就你喺厅，二四六就你一三六你喺饭厅食，二四六就咪跟住二四六咁你咪翻翻入房食咯。咁我嗰时 佢系咪当你 A 啊 B 啊 B 啊？ 你 A 啊 B 啊 B 都会，我都得嘅。你 A 唔系，但系你 A 啊 B 啊 B 系你系 A 啊 B 啊 B 系你 你係租，但係嗰個業主係唔個業主可能會凍咗喺度，但係佢唔會，佢會讓你先噶嘛，你係 first priority 噶嘛。係 ，OK， 咪咯，香港點會啫？你七十二家房客，喂，你咪離譜咧？即係點可以諗到咁樣嘅咧？即係到時呢啲又係。嗱，我谂就谂俾你噶啦，设计咗俾你噶啦，你唔肯嚟住啫嘛，你要求高又要私人空间，又怕打交，又呢样嗰样，又阻住你，系咪先？咪又系咁嘅啫，其实都系。 佢哋啲官谂嘢系咁，不过、啊、我想问下马来近咧，你哋嗰边嘅屋平均有几大？ 如果你话 即系吓， 最啲人民祖屋啊，我哋叫 flat 啦、 啊，系。 都有400尺嘅，可以有两间房，一个厕所咯，一个单位。 你计实用面积啊？四百尺 系最细都有300几啦，同、哦、你头先嗰个 IKEA 嘅嗰个差唔多一样。 住几多人呢？但如果头先阿家产生比出嚟，我谂住两个人到嘅，一两个人嘅啫。 如果系经济冇乜冇乜值得住嘅话，三四个人都要被逼要住啊，厅都瞓埋人噶。 咁有冇讲被逼？咁咪三百几尺即系住四个人，咁即系香港嚟讲都好普遍噶啦，已经。 哦，但系 被逼嘅真系啊，系啊，即系我时即系见到香港咧，即系。即系逐渐咁样倒退咧，即系政府竟然带头谂埋啲咁嘅柒桥出嚟咧。 嗯， 即系你认为呢啲嘢就可以解决到嗰个住屋问题咧，系唔得噶咯？ 佢系咪想逼香港人应承佢话填咯？咩搞搞野公园啊、填海嗰啲咁嘅衰嘢，即系佢系逼你 say yes， 所以 逼我 吓，逼香港人 say yes 啦。唔好话我唔做嘢，我而家做咗啦。系啦，你而家有咁啊，咁咪企咯，即系好多时候好多人中意咁样玩嘢噶嘛，逼到你班友仔顶唔顺，应承嗰啲嘢，搞烂咗单嘢， 搞烂咗先。 系啦，然之后逼你去呢啲政治操作手腕，我觉得林郑系好识玩呢啲嘢嘅人，我突然间谂到 都得咁样，系啦，你冇啦，系烂桥噶啦，你唔俾我起，你唔俾我咁样噶嘛，咁我咪盘即系盘撇咯，咪整盘 撇咯，整啲出嚟俾你叹下 啊！哦，跟住你唔得啦，咁咪喂，你开放郊野公园咯，嗰啲点啊？ 即系因为我头先讲呢度起嗰啲新楼嗰啲地咧，佢系三个月前仍然系田地，然之后话我哋即刻开紧急会议。变咗做由农地变咗做呢个住宅地，系三个月之间嘅事，然之后即刻推晒啲盘出嚟卖，几个月之间卖晒，即系我觉得手法系好似嘅，搞烂件事，然之后逼你啲人 say yes， 咁我觉得林郑做得出嘅呢个八婆， 咁啊系，其实你睇新界东北嗰边 都系咁样， 喂你再。即系你班人唔好再阻啦，你再阻你即系货柜，即系我咪搞啲咩货柜咯，咪住货柜算咯，一齐唉，唔好烦啦啲。 系咯，系啊。不过我估唔到佢咁，佢咁狠，真系 狠、啊，叫你住货柜或者几家人逼埋一齐，我真系唔知佢再谂到啲乜嘢出。喂，但系嗰啲咩咧？你见其他嗰啲即系谂埋啲咩柒嘢之后咧，嗰啲冇乜。嗰啲政党咧去和议，或者可能去反对，或者觉得唔人道，或者点样嗰啲，喂冇声气，嗰啲议员去晒边啊？ 嗱，首先民 补选紧了啊， 主 吓 党 系， 好窒， 系啦，民主党就话系个尹兆坚出嚟啊，佢请尹兆坚去旅行，我唔咩唔奇怪，但系我。好，我就讲过啦吓。民主党佢又内咁点解致命激进派呢班人冇一个人肯出句声，即系话喂你咁样做唔啱，系为咗选票唔出声，或者系咩？平时讲到好劲嘅，我依样我又系唔明。大佬你俾佢咁玩法，你唔系啊？ 哦，咁啊真系离谱啲，系会真系完全唔见晒，因为你嗰啲咩民建联可能会出嚟话举脚赞成或者点点地嗰啲咁样， 奇啊，见 晒，即系完全唔知去咗边咁啊成班啊，我知去咗边，好，下一节翻嚟讲， 好。 好。